响， 弹出了歌声， 了歌领导我们的解放，领导我们的解放， 一呀一族 不说

冬，春风秋雨，小苗儿已长得又壮又高。 当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我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希望。啊，姑娘啊，遥望着雪山烧烤，捎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心儿醉了。 君民团 风光好， 风光好， 居民一家亲， 一家亲， 万泉河水亲友亲，我便斗笠送红军，居民团结向前进。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转如云霞，那天我去山上打猎骑着马，正当你在山下歌唱婉转如云霞， 歌声使我迷了路，我从山坡滚下， 哎呀呀，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青年哈萨克，一万度大儿，强壮的青年哈萨克，一万度大儿，强壮的青年哈萨克，一万度大儿，强壮的青年哈萨克，一万度大儿。今天晚上请你过河到我家，为保你的马儿拿上你的冬布拉， 等那月儿升上来，我读你的琴弦， 哎呀呀，我俩相依歌唱在树下，今天晚上请你过河到我家，为保你的马儿拿上你的冬布拉， 等那月儿升上来，我读你的琴弦， 哎呀呀，我俩相依歌唱在树下。 开始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都达尔和玛利亚，下面请继续收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经典老歌，请听南泥湾，谁不说俺家乡好。 好地方，好 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黄山，没人呀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一呀般。如呀今的南泥湾，与呀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满呀山。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是江呀南。有山有山有山有山，三五不修路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走向前，鲜花送我方。 听众朋友，在以上的经典走四方当中，为您安排的是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一组经典老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编辑葛剑锋麒麟，期待下次经典走四方再见吧。 绿油油的果树，满山。